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41, 也就是41课。我们定一个标题叫做 My Hobbies。我的嗜好，这个嗜好是 H-O-B-B-Y, 那是单数。One hobby, two hobbies, 那么两个以上的时候呢，就把 Y 改成 I 加 E-S。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动名词的用法。好，我们就是动名词呢，就是视作为一种名词，就是动词变成了名词，我们就是把动词后头加 ing 这样形成的。好，比如说 sing 唱歌，变成动名词就是 singing, s-i-n-g-i-n-g, singing. Work 是工作，变成动名词就变成 working, w-o-r-k-i-n-g. 动名词其实就是当作名词来用，就是动词变成了名词，简单的就这么说。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课文。 My hobbies are hik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On weekends, my friends and I will go hiking in the mountains. I like hiking. It gives me a chance to enjoy nature. I also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To me, music is a wonder drug.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on weekdays. When I go back home, I enjoy sitting in the armchair and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songs. These two hobbies help relieve my stress. 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句子，是相当不错。我们的这个07点英语是越来越实用了。My hobbies, 你将来可以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内容就增加很多。我的嗜好，因为嗜好用了复数，所以后头用 are, 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叫做 hiking, 你这里不能用 hike, 因为 hike 是当动词 ,h-i-k-e, 所以呢你就必须把 e 去掉加 ing。我的嗜好就是 hiking, and listening to,以及 listen 加 ing 变成动名词。 listening 一定要加个 to, listening to music 以及听音乐。好，我们可以这个句子啊，可以倒过来写，你可以这样写， hiking and listening to music are my hobbies, 爬山以及听音乐是我的嗜好。 hiking 就是健行，健行通常指的就是在山中里头爬这个柏油马路了，或者是台阶的山。你千万不要用 climbing mountains, 那是真的是用徒手来爬这个山，还要绳索，还要钢钉等等，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人的爬山就用 hiking 这个字就够了。好，接着说了， on weekends, 在周末的时候，你看这个 weekend 我加了 s,就是指每逢周末的时候 on weekends. On the weekend, 如果加了 the, 那 weekend 没有加 s, 就指的是这个周末。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on the weekend? 这个周末你准备要做什么事情啊？可是 on weekends, 就是每逢周末， my friends and I, 我跟我的朋友，别忘了礼貌性要把 I 放在后头，你不能讲 I and my friends, 要讲 my friends and I。 你和我，你不能讲 I and you， 要讲 you and I， I 要放在后头。我朋友和我，也就是我和我朋友呢， we go hiking， go 后头加了 ing 的词类，就是从事，通常是娱乐性的活动或是运动，像 go jogging， J-O-G-G-I-N-G， jogging 就是慢跑， go jogging， go shopping 就是买东西购物啊，这样S-H-O-P-P-I-N-G， 我们都会从事爬山健行，在哪儿呢？ In the mountains， 这个 mountains 在这边一定要加 S， 如果你不加 S 很恐怖哦，是在这一座山里面，那就这一座山就挖一个洞，然后人走进去，然后再把土啊填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前面的都是泥土，那通常三分钟就没命了，所以我们讲在山中一定要用 in the mountains， 要加 s。 这个 mountains 不要念成 mountains， 叫先念妈妈的妈， mountains， 嘴巴全张 mountains。 好， I will go hiking in the mountains， 念快的是前面的 hiking， 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it gives me a chance。什么机会呢？ To enjoy nature， 享受大自然的机会。 Nature 这个字前面不能加呢 the， 不能加这个冠词，不能说 enjoy the nature， THE 是不能加的。我爱大自然就要说 I love nature。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I also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我同样的也喜欢听音乐。这个 love 就是等于前面的 enjoy， 所以你也可以讲 I also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好，那么后头都是用动名词做它的宾语，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I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但 love 呢或者是 like L-I-K-E， 它后头也可以用不定式短语做宾语，所以你也可以说 I also love to listen to musicI also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但如果你用 enjoy 的时候，诶，只能用名词或动名词做宾语， I also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To me， 对我来说， music is a wonder drug， 音乐是一个呢仙丹。 wonder 就是奇迹， drug 代表药，奇迹药我们就是中文讲的仙丹，是一个万灵丹啊！音乐真是一个仙丹呢、啊。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on weekdays. Weekdays 就是上班日，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呢都是 weekday。我们翻成平常日，平常日呢，我有很多工作要做。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A lot of 就是许多的。这个 work 工作这个是不能加 s， 是不可数的名词，要做 to do。 When I go back home，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I enjoy， 你看后头果然用 sitting， 如果你用 I love， 你可以用 sitting 或者 I love to sit， I love to sit， I like sitting， I like sitting， 或者 I like to sit 都可以。 enjoy 后头只能放动名词了。我呢就喜欢呢 sitting in the armchair， 坐在呢 arm 就是手臂， chair 就是椅子，有人把它翻成手扶椅，不要这样翻译，单人沙发，一个人坐成大沙发叫做 armchair。 好，千万不要翻成手扶椅， arm 就是手臂，可是这边的 armchair 记住就要翻成单人沙发，单人沙发坐比较舒服。双人沙发呢，三人沙发呢，就叫做 sofa， S-O-F-A， sofa mi re do re mi fa so， sofa， sofa， 不要念 sofa， sofa， f a 的音这样。好， and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songs， 然后呢听我最喜爱的歌曲。 favorite 本来按照标准发音是三个音节 favorite，可是老外一念快变成两个音节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我最喜欢的歌曲。